苹果新一代手机 iPhone 6S 的发布再一次引起了全球各大科技媒体的关注，但最近有报道，新一代苹果手机竟然采用了两种不同的 CPU， 甚至已经有用户表示硬件的差别明显影响使用体验。作为苹果的拳头产品之一，核心硬件为何不能够统一规格呢？网传不同的代工组装厂生产的质量会有差别，这个说法有道理吗？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苹果的心事。 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 100.6，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各位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照亮新闻深处，我是本期的主持人玉龙。今天啊是2015年的10月12号，我们和大家呢来回顾一下科学史上的这一天发生了一件什么样的事儿。这件事儿呢的确是一件大事儿，对于人类的影响都非常非常的重要啊。1492年10月12号，意大利著名的航海家哥伦布发现了美洲新大陆。哥伦布呢实际上到达的是圣萨尔瓦多的华特村岛，但是啊当时哥伦布认为说我到达的地方呢是亚洲，甚至到他死的时候他都认为这里是亚洲。说到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我们呢把这个故事啊往前回溯一下，讲一讲哥伦布这个人。是一位非常伟大的航海家，一生都在从事航海活动，先后呢移居在了葡萄牙和西班牙，而且呢他一直相信啊地球是一个大的球形。他认为呢在欧洲起航是可以到达东方的印度和中国的。他为什么一直想来印度和中国呢？原来是因为呢他在小的时候啊读过一本书，对于他未来的人生影响非常大，这本书就是马可波罗游记。在这本书当中知道啊，中国印度这些东方国家是十分富有，富有到什么程度呢？遍地是黄金，遍地是香料啊。不知道呢是想去实现自己童年时候的梦想，或者说是想多赚点钱。总而言之，哥伦布呢就想去航行。他请教了意大利著名的地理学家托斯卡纳，得知呢沿着大西洋一直往西走，也许可以到达东方。时间呢到了1492年的8月3号，哥伦布呢带着87名水手，驾驶着3艘帆船，离开了西班牙的巴洛斯港，开始进行一场远航。这是一次呢横渡大西洋的壮举。在此之前呢谁都没有横渡过大西洋，大家也不知道呢前面有什么。而那个时候呢甚至还有很多人认为啊地球是一个扁圆形的大盘子，再往前航行，你要再往前航行到达地球的边缘，很有可能呢就会整个的船掉在深渊当中去，这小命就没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啊，大家对于前路茫茫的状况中依然呢踏上了航海之路。时间到了1492年的10月11号，哥伦布呢看见海面上飘来了一根芦苇，高兴地跳了起来。为什么呢？其实有芦苇就证明着附近是有陆地。果然时间到了1492年10月11号的晚上10点钟，哥伦布发现前面有着隐隐的火光。到了12号的拂晓，水手们终于看到了一片黑压压的陆地，全船都发出了欢呼的声音。这支船队啊整个在海上呢是航行了2个月09天，终于是到达了美洲的巴哈马群岛的花特林岛。哥伦布呢把这个地方啊命名叫做圣萨尔瓦多，意思是救世主。虽然说他是踏上了新大陆，但是哥伦布呢一直认为说这里是亚洲，因为当时人们不知道啊在欧洲和亚洲之间竟然还存在着一个美洲，从来没有人想过会有这样的事情。到达美洲之后呢，哥伦布就进行了一番游历，但是很遗憾，并不像马可波罗所说的一样，这里是黄金遍地，香料盈野。随后呢，哥伦布就离开了美洲，回到欧洲之后呢，成为了英雄，并且呢，他自己啊，向当地的欧洲人就宣布说，我的确是到达了东方，我也到达了印度群岛，我还去过日本呢。 就这样呢告诉了好多好多人。时间到了1506年5月20号，哥伦布呢在贫病交加当中默默的死去。在他临死之前，他依然认为他所远航的地方就是亚洲。后来呢，人们为了尊重，这就是尊重他的功绩吧，就把哥伦布呢定为是发现美洲的第一人。虽然呢哥伦布自己并不是这么认为，但实际上他对于整个世界的连通，对于大航海时代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今儿我们在科学史上的这一天啊，和大家花费了一段篇幅的时间，回顾了一下大航海时代很重要的一个节点，那就是哥伦布发现了美洲新大陆。苹果新一代手机 iPhone 6S 的发布再一次引起了全球各大科技媒体的关注，但最近有报道，新一代苹果手机竟然采用了两种不同的 CPU， 甚至已经有用户表示硬件的差别明显影响使用体验。作为苹果的拳头产品之一，核心硬件为何不能够统一规格呢？网传不同的代工组装厂生产的质量会有差别，这个说法有道理吗？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苹果的新事。 你说我想你，周末不停，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今天呢，我们以一首非常柔情的歌曲来开启本期的照亮新闻深处。我们要和大家呢所说到的就是新事，这个新呢是芯片的新。为什么要来讲一下芯片呢？那是因为和刚刚发售的一款热门的热销手机是有关系，这就是苹果的 iPhone 6S。 其实每当这款手机啊，不能说这款啊，当苹果系列的手机在发布的时候，总是会在新品发售之后会有许许多多的一些问题呢随之出来。接下来我们就和大家来说这件事儿，介绍一下做客本期节目的二位嘉宾，我们的老朋友 IT 科技独立评测人黄浩，欢迎黄浩，你好。 哎，于龙浩，大家好。 另外呢，还有本节目的新闻观察员陈虎龙，欢迎虎龙。 嘿，各位晚上好。 黄浩，我刚才就在说，每次苹果有新手机发布之后，随后这么一两个月，就是会有一些，比如说引起大家争议的，或者让我们没想到的一些事情发生。 嗯， 我印象当中，像 iPhone 5当时刚刚发售的时候，就出现了一个掰弯门。啊， 对， 手机因为比较长就很容易掰弯，甚至当 iPhone 6出来的时候也存在掰弯，甚至 iPhone 6出来的时候除了掰弯这件事之外，还有着比如说它内存的问题，说这个手机用的内存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一次啊 ,6S 出来的时候不只说是之前有这些小问题，大家认为说这是一大问题，因为呢它用的 CPU, 这是手机的核心，手机的核心部件、有两个版本。啊，一个版本呢是台积电的版本，另外一个版本呢是三星的版本。说这两个 CPU 呢，它所使用的工艺是不一样，一个呢是14纳米，一个是16纳米，并且啊还有好事者，有人说这些好事者可能是处女座啊，说他们进行了一些搭配，除了 CPU 之外还有其他的东西不一样。总而言之，这些东西呢随机搭配，可以搭配出24种不同的 iPhone 6S 出来。啊，这个事情这两天也是引起了很多很多人的关注。先和虎龙来聊一聊，虎龙，你作为一个非手机研究的专家，你平常在用手机的时候，你自己会关注到说我可能同样的外壳之下会有着不同的心吗？ 哎，这问题问得太好了。尽管我不是一个专业的手机测评专家，但是我是一果粉啊，的确是用苹果手机。所以从用之前的安卓的系统到现在用这个苹果系统 iOS 系统来说，我可能关注三个点。一个就是它这个打开一些网页的这个速度，到底它快不快？哎，这是最实用最直观的。第二个就是它这个手机到底热不热？就是用时间长了之后，我打电话时间长到底热不热？ 烫脸？ 烫不烫？第三个就是这电池怎么样？我关注电池，你说要老充着电我也受不了， 时间长不长？ 时间长不长？所以我关注这三个方面 啊，快不快，热不热，长不长？ 长不长？哎 哎，这刚才虎龙讲的这些问题，黄浩，在你看来会因为手机使用了不同的硬件而产生很明显的差别吗？因为已经有人说了，说这两个 CPU 在使用的过程中耗电量，一个能比另一个短两个小时呢。 嗯， 所有的测试我们要看一件事情，以它的测试标准是什么，在什么环境下测试。 嗯， 首先我仔细去看了那个测试哈，那个测试就是一个普通网友的一个东西，你说它有什么标准所在，我觉得没有任何的标准可言。然后这个事情呢就被一些媒体，尤其是专业媒体去放大了，刻意夸大了。这个事情上我必须说一件事情，我觉得我们的专业媒体在这件事情上的炒作中扮演了非常不光彩的角色，就是非常不专业。一，我们讲一个测试，对比测试要一定要非常的一个严苛的环境，比如说它的，比如说你现在手机会是你在用不同软件的时候它的耗电量都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两个手机是否在同样的网络，同样的屏幕亮度，同样的软件搭载的情况下， 甚至还有同样的温度， 对，这个都不用，你就这么随手的一比。而且那一比之后呢，我们的大量的专业媒体就开始，因为坦白的说哈，网络时代大家都需要博眼球的新闻，好，一出来了所有的都炸了。可是我觉得这件事情上最受害的是我们的消费者，本来买了一个新手机其实挺好的，对， 六七千块钱呢。 我们讲过一个是，比如说 iPhone 6S 里头有这个压力，就是这个 3D touch 的功能，其实很有趣，很好用，然后呢而且有了新的玫瑰金，很多女生很喜欢，多好的事情啊，对不对？然后就被这么一个事情搞得，因为普通的消费者是没有这种基础的技术这种认知的，他就很容易被这些媒体，他心目中专业的媒体左右，但殊不知这些专业媒体在这件事情真的是非常的不光彩。 你这一直说人不光彩，你得说出一个理由来。我们其实就从现在所看到这些新闻当中，胡龙也看到了，说这个同样的都是 6S 的手机，里面装了两种不同的 CPU。 对， 为什么要装两种不同的 CPU？ 你为什么就不能装一个呢？ 好，我就直接说一件事情，现在没有任何一款手机产品只用一颗的。 什么叫只用一颗的是什么意思？大家都是双核还是四核还是六核，是这意思吗？ 好，比如讲哈，苹果已经算做得很好的了。首先这两个处理器它是同样的设计，它都是来源于 A9 的 design， 它的设计只不过是什么呢？我们知道半导体行业现在已经是一个细分的非常明显的行业，有半导体设计公司，有半导体制造的公司，就我们所通常所说的晶圆厂，大家可能听说过这个词儿。晶圆厂全球就有几家大厂，比如说像咱们中国台湾的有台积电和联电，韩国的有三星，然后呢国际上著名的有美国的英特尔和 Global Foundries，那么那家公司是来自于 AMD，咱们中国大陆也有一家非常知名的公司叫做中芯国际，好，那么他就负责去给不同的这种芯片设计公司去生产芯片，但是芯片存在一个问题，这是所有的产品都有一个问题，叫良率。 什么叫良率？ 良品率，就是我产出来的多少东西它是质量是好的， 就是有可以有合格证的呗。 对对，就比如说我们知道它，我们听到一个词儿就是多少纳米多少纳米，我们物理上学过，就是比如说它的这种半导体工艺越先进，它的纳米数是越小的， 对， 这样能够尽可能的减少所谓的漏电率。那么漏电率减少的最明显的这个就是表征，就像胡龙说的一样，就是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个手机它发热量是变小的，然后呢而且不会漏电，所谓漏电就是指我手机放在这儿它不会莫名其妙的给我跑电。你看早些年的时候安卓手机跟苹果手机存在问题，我放着放着，哎，它自己过段时间我什么都没用就没电了，可是最近你会发现最近这些手机都处理的相当不错， 是不错， 对，这都是得益于制程的上升。14纳米跟16纳米在行业里都是算非常顶尖的地位，因为我们大部分人在用的手机都是28纳米。好，我们再说 然后呢， 苹果已经算很好了，它是同样的设计交给了两个业界最顶级的公司，台积电跟三星，因为这两家公司都是有业界最顶尖的规格的。好，很多的安卓手机厂牌你会发现，比如说我们会碰到安卓手机，中国有很复杂的运营商网络，你是移动的，你是联通的，你是电信的，你会发现它移动的版本跟电信版本用的处理器都不一样，注意不是说设计一样工厂不一样，而是都是不同的处理器。 为什么呢？ 因为移动的那个处理器它是支持移动的4G的，它不支持电信的4G，那它换电信网络我就得用电信那个网络，比如说移动的我可以用联发科的处理器，但是电信的我就得用高通的处理器，这个事情非常多。你在市面上列举这样的产品应该可以列举上200部出来，所以这是一个司空见惯的事情。那么我们就要讲为什么手机厂商或者是说大一点我们的消费数码厂商都要用这种方式。我们留意到一个事情，之前的时候苹果每年在新产品的时候都会碰到一个问题，就是供不上货，然后就是黄牛把价格炒得满天飞。 我印象当中那个四 还有4S 和5都是这样的。 哇，当时炒的一部手机能够加1-2千块钱都 还之前排着队，哇、哦、那很长很长的。 对，好，他们是有意的吗？当时 其实真的不是有意的，因为它就是产不出来， 就是造不出来。 我们讲有良率的问题，良率比如说我们举个最，我们讲手机一个部件哈、啊，叫边框， 嗯， 那个中框的有的产品，我觉得这个金属边框非常的好看，而且非常的高端，而且包括它的那个边框的打磨的非常精致。好，就这么讲，很多的这种金属边框的良率只有40%，产100个出来只有40个合格。 那剩下的为什么不行呢？ 比如说，因为我们知道金属它是非常的有这种精密的控制，比如说厂商有它自己的那个质量标准， 嗯， 比如说有的产品可能它的接上去后缝是开的， 嗯， 比如说我们现在会碰到有的手机可能工艺不太好，会发现说，哎，这个边框可以塞个纸条进去， 嗯， 这其实属于不合格的产品。那么有的厂商会就说这种不能出厂， 嗯， 这种就废掉，重新把那个做好的边框放进熔炉里头去重新熔，然后重新做。 嗯， 其实不只是边框，包括处理器也有良率问题。比如说它每个挨个蹭，那么这个处理器可能产了1万片出来，那么大概有几个发现说，哎，这个处理器漏电率不行， 嗯， 或者是说测一下啪短路了，那么这就是废片了。 嗯， 都有这种情况存在，所以尤其是苹果，它每次发新手机都会用一个新的设计的处理器。那么一般新机刚上的时候，它的良率都是一个大问题。 嗯， 所以我们中国有句古话嘛，就是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头，才是最保险的举动。 外国也有这古话。 这个是放之四海皆准的一个道理。那么他就需要找两个同样靠谱可靠的供应商来帮他去完成一个工作。 嗯， 而且苹果要自己评估这两个厂家产的产品不能差太大，因为要真的相差到连普通消费者，不是行业人士啊，普通消费者都能明显感知的话，那么这个它的选型上就会有问题了。 嗯， 我们再举个可能刚才讲的很专业，我们讲个通俗的例子哈。楼下有个很好吃的餐馆啊，这个你觉得味道很好，每天都会去，你能吃得出来他给你用的是金龙鱼的油还是福利门的油吗？ 只要他不用地沟油就可以。 对，就是金龙鱼和我们说这种品牌的这种食用油也好，或者是他去菜场今天可能买的菜是这个东单菜市场的菜， 嗯， 明天买的菜很可能已经是这个东四的菜市场菜了，他可能是不同的像那个农家去产的， 嗯， 但是首先它都是合格的，它不能农药超标，对不对？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说厂家可以去根据自己的生产需求去调配同样质量规范的不同供应商的产品，以确保自己的生产和供货不受问题。这个是考验中国所有的，不是中国啊，是全球所有的这种数码消费品的终端厂商的一个巨大难题。所以我们会听到一些描述是有的厂商供应链能力比较好，比如像苹果，比如在国内那就是像联想华为这种大厂， 嗯， 有的小厂就会碰到供应链问题，哎呀没货了，我这家没货了，我只能去找那家再去采购，结果发现那家采购了跟我这家的东西差太大还不能用。 嗯， 你会发现说有的小厂为什么小厂经常会东西产不出来啊，这个跳票啊，但是大厂很少出现这个问题。 嗯， 它其实考验的就是供应链上如何去合理的去规避这种因为不同厂商的产能问题而让自己进坑的情况。 嗯， 其实是这样，从这个三星这一次从这个苹果这一次的供应来说， iPhone 6 Plus 三星占了60%，台积电是40%啊，这种差不多。 对， 在 iPhone 6S 上呢，台积电占了70%，三星只占30%，总的来说台积电稍微比例高一点点。 对， 嗯， 哎，但是呢从消费者的体验来说呢，好像是说啊台积电的好啊，因为台积电稍微用的多一点点，那大家都去找台积电的这个 CPU 处理器， 能看得出来吗？ 能 从手机上 它有一个 APP 可以测试出来。 啊， 但是我要讲就是人是很有趣的一个动物哈，就是在没有出来之前没有人会关心这个事儿，因为比如说即使你跟你的同事买了 iPhone 6S 和 6S Plus 同样的机子，你们俩比一比，你真的比不出来。很多时候我们讲，很多时候是有个心理暗示，好，又加上有一些专业媒体，说实话这些专业媒体真的在这次我还是说就是不太就是做了一次并不是良好示范的推波助澜， 嗯， 那么带来了一个其实并不叫事儿的事儿， 嗯， 那么我是觉得所有在听我们节目的消费者其实完全可以放心的使用，因为如果这两个产品会有如此大的差异的话，我觉得质量监督部门应该介入了。 对不对？那么这应该是处于一个品质控制的问题，品控的问题，而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供应链的问题，但实际上并没有。 但是我觉得这个事儿大家之所以觉得它是一个事儿啊，还是在于刚才我们讲的那个数字，一个16纳米，一个18纳米。你刚才也讲到 哦，16跟14， 16和14，在这个基础之上，其实多那么一点点，少那么一点点，就是你的技术是否先进一点点的代表。大家就觉得那肯定是纳米数是越少 越 好嘛， 越少 越好。于是呢，那肯定会觉得说啊，用这个16的是不是要比用14的会更好一点？ 这就是那些专业媒体又在偷换概念的一个部分，或者说。我还是要说，有些媒体真的是就是唯恐天下不乱 啊。那个要立积点口德啊！ 我真的不怕批评的，因为很多事情他只告诉你一，不告诉你二。比如说16纳米和14纳米，你还不知道十不同纳米数之间还有不同的工艺。就比如说我们会看到，比如说早前的28纳米有 LP 工艺，有 HPM 工艺。那么28纳米的 HPM 工艺就比 LP 工艺的漏电率要低。这个事情很多专业媒体没告诉你的，因为。告诉你之后，他是在做科普。我们知道的某些科普内容在网上又不是获得那么好的点击率，不如这种耸人听闻的消息获得的好。而我们看到，比如说14纳米有那个 FinFET 这个技术，发现没有？16也是有 FinFET 或者是说 HPM 这样的工艺。那么16纳米跟14纳米不同的工艺，可能他们产出来的东西是一样的。所以这个问题就非常的显而易见了。所以就很多时候我们只看到了有些媒体给你渲染的其一，没有看到它后面深层的部分。比如说为什么反而这一次台积电的16纳米，理论上说哈，台积电的的确比三星的好那么一点点。 理论上说 啊，三星的这个它虽然是纳米数比较小，你如果是简单粗暴理解的话，肯定纳米数小的好，对不对？因为纳米数越小的话，它的整个的这个芯片尺寸越小。但是16纳米那个用的是 FinFET 是一个低电流，它可以通过这种降低它的电流耗电漏电率的方式来获得甚至等同于更低的纳米管线数的这么一个效果。所以你看16纳米的 FinFET 跟它的14纳米其实是差不多的。所以你看苹果也会懂得权衡，它也懂得很，苹果要卖东西，我们讲库克是个很成功的商人，商人一定是要平衡他所有的利益的。我如何跟我的供应商搞好关系，我如何跟我的消费者搞好关系，对，所以其实这些事情很多媒体并没有讲。当然我们看了一些文章之后，因为我这件事也在看了文章，我看得很来气，因为有的时候可能是有些媒体在就是故意的去进行一些误导，而有的媒体就真的是你能看得出来，就是他们的专业编辑其实专业素质也比较糟糕。 你今儿能负责任的说无论用的是三星的还是用的台积电的，这两款手机都是 iPhone 6s， 不会有明显的差距？ 就是它不会有我们可感知的明显差距。如果我们扔去一个实验室去测，以这种非常精密的去测，它一定能测得出来。因为苹果自己官方都承认他们是有2%的3%的性能跟耗电率的差异的。苹果自己官方是有承认的。那你如果因为现在也没有正一个第三方的权威的机构出来说这个事情，那么我们如果后面有这种机构来说的话，我们希望是有。但是如果没有的话，你身边你找任何一个人去问，基本上是没法感知出来的这个事情。 其实我们可以举个例子，比方说你就是在打开手机看一段视频的时候，比方说你发微信，如果能把这个小短的图片或者小文章传给你的朋友的时候，这个时候能感觉出来吗？其实感觉不出来， 甚至远没有你升不升 iOS 9，就是6上面那个影响很大，对不对？那个是有 系统都影响， 那个有很大的明显，但这个你真的感知不出来。 还有一个大家纠结的就是这个深圳厂、郑州厂还有成都的这个代工厂。 哎呀，这个就是我要说的另外一个问题了。这个事儿呢，也是现在有大家在去纠结。我发现是不是因为我们这个很多用手机的朋友啊，大家用的时间长了，包括手机出的问题多了，都渐渐成为了专家。同样的一个手机，比如说就拿苹果的手机来讲，我们都知道深圳富士康， 对， 太原富士康，成都富士康， 北京还有 郑州 廊坊还有 啊，廊坊也有是吗？ 北京和廊坊都有，但是不是产苹果的 啊。所以就说哎呀，这个苹果啊，有一些这个工厂生产出来的好，他们的理论呢我觉得也可以理解。比如说认为说那个深圳的是最好的，因为那是老厂， 最早 老厂的工人都是有经验的，人家都做过，从 iPhone 4就开始了啊，就已经开始做了。你像这个新厂新建的厂，那没做过几个手机，所以他们这手一抖，可能就出来这个手机质量就不是很好了。这个说法到底有没有道理？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也跟大家来讲一讲手机啊。别看这个小玩意儿，里面真是大千世界啊。 苹果新一代手机 iPhone 6S 的发布再一次引起了全球各大科技媒体的关注，但最近有报道，新一代苹果手机竟然采用了两种不同的 CPU， 甚至已经有用户表示硬件的差别明显影响使用体验。作为苹果的拳头产品之一，核心硬件为何不能够统一规格呢？网传不同的代工组装厂生产的质量会有差别，这个说法有道理吗？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苹果的心事。今天我们在节目中继续和大家来说一说苹果的心事啊，因为这个事儿呢最近也是闹得用户有点心神不宁，包括苹果那边呢可能也觉得这事儿会让他们来耗费点功夫了。同样一款手机里面用的 CPU 呢是略微有点不同，在这个技术工艺上是有点差别，但是我们今天晚上的节目嘉宾黄浩也跟大家说了，其实普通用户用的基本上也体验不出来。另外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就大家用手机的时候肯定是我一个时间我只用一台手机，对不对？比如说我就有一个新的 iPhone 6s， 我不可能我买俩，我在那儿左手一个右手一个，我给我自己发微信，不会有人这么用的。所以我觉得咱们就落到实处上来讲啊，不用那个去钻牛角尖，应该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差别。但是就是这个事儿出来之后，就让大家觉得我花了那么多的钱啊，你给我这个东西不是最好的，我总会觉得我成为了二等公民，我就会觉得心里不舒服。我们今天晚上跟大家来讲这个事儿，也是通过科学技术的角度让您了解更多。但是也有人提出一个问题，除了 CPU 本身的区别之外，还有一些代工厂的区别。比如说我们刚才讲了，有深圳的工厂、太原的工厂、成都的工厂、北京的工厂、廊坊的工厂，这么多的工厂，这些工厂呢都在生产和苹果相关的产品。有人说深圳的会更好，因为那是老厂子，说这个新的工厂可能就差一点，比如说郑州的会差一点，或者太原的会差一点。黄浩你怎么看这事儿？ 嗯，每个代工厂在代工厂的初期的确存在你说的情况，就是比如说生产线的整个流水线的配备问题，比如说新工人他在一定的期间内可能会存在这个问题，但是你记得厂家要为他自己出的产品负责，这个是负责，不是富士康来负责，而是苹果来负责。因为我们记得之前有个新闻是富士康，是郑州富士康被打回去，一共是30多万台 iPhone， 是苹果打回去的，不好意思你不合格我不会让你上市。苹果不会拿这种事情来砸自己的脚，所以一般来说就是代工厂只是我们去评价它的质量的一个部分。 嗯， 因为会存在不同的供，就是我下单的厂商它的不同的规范。那么你像苹果这样的工厂，即使给了富士康，但是苹果一定要求你所有给我能产出去能让我卖的东西一定要是一个质量相对应的一个部分。 嗯， 所以说这种大厂的生产的产品一般都会符，它会有自己的一个生产标准，那么它符合这个标准的才能去在市场上进行销售，所以这个事情就更加没法感知了。因为我们曾经看到过也有些人在网上传一些辨识的方式，但是很好玩的是我们见过8种不同的辨识方式，那种辨识方式都是假的。 比如说你看后盖什么某一些字母， 对，我们 是深圳， 对，我们跟你讲，我跟你讲的事情啊，就是我们刚才私底下也在跟龙虎这虎龙和那个就是鱼龙，我们在分享这个事情。一个手机，你以为这所有东西都是一个地方产的，才不是。比如说它的后盖，它的后盖，比如说塑料的后盖， 嗯， 这个是深圳的某个塑料厂产的。然后屏幕很可能是康宁产的。处理器我们讲到了，然后电路板，你们大家都不知道，电路板中国最大的电路板公司叫方正。 啊， 珠海方正电路板是方正做的， 跟那个北大方正是一回事吗？ 方正集团。 哦， 方正集团电路板相当好，好，然后再送到一个叫 SMT 的贴片车间，比如说是来自于 Rubicon 日本 Rubicon 的电容或者什么东西，然后车间是自己的，屏幕可能是咱们北京京东方，也可能是这个惠州的华星光电，还可能是韩国的 LG 或三星，它都是通过这种东西拼起来的。那么最后你会发现这个手机不是说哪一个工厂能决定它的质量或者品质的全部，而是靠这么多东西去精密的把控，这就有问题。我们讲工业时代，工业时代都有一个精准的一个工业逻辑跟一个质量把控。那么既然这些厂商要在市场上销售这样的产品，那就他必须有能力将不同供应商的产品完全的合成统一的一个质量体系。 嗯， 我们也讲嘛，比如说一个小的塑料厂可能一天只能给你产，我们是参观过 深圳的一家手机后盖厂的，一边一条线在产的是联想的产品，一边一条线产的华为的产品。 哇， 联想那条线的产品因为工艺比较复杂，它要涂三层漆，所以说它一天只能产300个。 嗯， 华为那个是比较简单的，是那个白色的，所以它一天能产1000个。那联想其实还找了另一个工厂在嘉兴去产后盖，但是你不会看出来这嘉兴后盖跟这个深圳后盖有什么差别。 嗯， 对，所以其实厂家都是在做这样的事情的，这是工业化的一个生产的逻辑。 嗯， 而且我们还在讲一个事情，我们如果有点记忆的话，会想起当年惠普的那个蟑螂门事件。惠普因为笔记本的原因，它的整个的包括它的发热散热会有问题，包括它散热之后机身可能会变形。当时惠普做了一件稍微不太光彩一点的事情，是把这个责任推到了代工厂上头去。 嗯， 代工厂当时就很不乐意了，说你看你给我们下的料是什么料，你看看人我们给人家同，因为同工厂里戴尔和 ThinkPad 都在那儿生产，你看人家下的料是什么料。所以也不是说代工厂能决定一切，你的整个的品控在哪边。所以今天可以讲了很多大家可能不知道的幕后的故事，但是 小手机的大内幕。 对，但是其实这些东西我还是坚持一点啊，我觉得消费者不要这么累。 嗯， 那么我这里头可能要说一件事情，就是为什么大家现在变成这个样子， 对、啊、 消费者都开始变成这样的东西、嗯、 神经质。我觉得一定是可能大家在这方面之前吃过亏， 一不是吃过亏，一是的确有一些无良厂商，我们讲的确有一部分，但是很小部分。比如说前期上市的时候机子很好，后期我们知道手机上面总是往下跌的，他、 嗯、 为了走质量控制，他会把一些件偷偷给换了。 哦， 会有这个情况， 跟那个新车上市一段时间再上车就要减配、 哎、 是一个道理。 对对，会有这个事情，但是它减配之后没有公示，因为有个免责条款叫本产品的所有的什么显示权归厂商所有、 哦、 对，会有这个情况存在。好，但是我们还要讲个大的环境，是中国手机营销方式对于中国消费者带来了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情况，就是你现在买一个手机，这种营销方式让消费者都要变成是一个专家。因为我们知道营销永远是虚虚假假真真实实，他告诉你一跟那些媒体啊，他告诉你一不告诉你二。 嗯， 比如说我们知道一个事情，就是苹果跟三星从来没有说过我们用的是哪家供应商的产品，这是因为他们自己就是品牌。 嗯， 我只要说我是三星的，我是苹果的、 嗯、大家就去买了， 或者电视机我是索尼的、 嗯、 我是 LG 的，大家就去买了。 嗯， 那么有些中小品牌他就要通过来傍大牌的方式来让自己提起来。小品牌，我们用的是索尼的摄像头，我们用的是高通的处理器，而我们用的这个电池电芯来自于苹果同款电芯，经常这种，发现没有？经常 对对对对对， 它就是一种傍大款的方式。实际上，这就是在它的品牌营销初期不自信。这个风气很不幸，在中国的手机营销市场中蔚然成风，每家厂商都在用。 现在对，就像你说的，基本上国产品牌从某米 都在这样用， 某米、某锤开始都是这样。尤其是某锤在营销的时候说了好多这样的， 但是你要知道，不是说用了一样的东西你就可以达到一样的效果的。比如说摄像头有调教这个事儿、 嗯， 再比如说你把什么样的元器件配在一起，你去宜家买一个可以折叠的床，不同人装起来后可能解释度都不太一样。 对， 对不对？ 有道理。是， 所以这个情况就，但是他的这种洗脑式的，我们讲现在很多厂商又擅长做什么社交传播， 嗯， 这种洗脑式的传播就让很多的消费者其实是栽进去了。他告诉你其一我是夏普，他不会告诉你我是南京夏普、 嗯、 还是日本的龟山夏普，这两个不是一回事儿。 嗯， 还有他不会告诉你，比如说前段时间有个厂商闹了屏幕的事件，是天马，说所谓的天马屏。天马是中国大陆非常知名、品质非常好的一个厂商，结果在所有的宣传中感觉就是天马屏就是低夏普屏一等。 嗯， 没有，真的没有、 嗯、 再比如说我们有非常厉害的一家公司叫华星光电，这是 TCL 控股的一个屏幕公司。三星最早产110屏幕的这个曲面屏幕的时候，他当时用的屏幕是华星光电的屏，而不是三星自己的屏，因为三星当时还没有掌握这个110寸那么大的 4K 曲面屏的设计。 哦， 所以你光听这些名字，厂商已经给你建立出了一个特性，就是所谓的这种国际老厂牌，这种供应商是厉害的，我们的中国供应商本地是不是那么好的。但实际上你看看并不是这个样子的。包括说很多的，有段时间我们电视机也是有这个问题，就是大家说用的什么屏的什么屏、 嗯、 但是后来去卖场一看，嗯，不是那么回事啊，为什么你宣传这个屏还没有那个屏好看？所以你看有段时间这个说什么屏什么屏的这个反而就开始 就没有那么多，没那么严了，因为消费者发现不是那么回事了。 嗯。 再比如说，刚才跟胡龙还讨论一个事儿，就是电视机的代工的问题。 嗯，对。 富士康很有名，然后好多厂说哦，我们是富士康代工的，但实际上富士康在电视机的代工领域里，它是二线梯队，第一线的这个梯队，这个牌子非常有名，叫冠捷。 啊， 有 他之前做过显示器， 对，所以其实这些事情，你看厂商他要做宣传的时候，他是要符合自己利益的，所以很多事情不会跟你讲。我们的更建议消费者的事情是，眼听为实，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你自己用到的感受是什么，就代表了是你自己的真实感受。 嗯，胡龙，你的感受是什么？ 我的感受就是，其实刚刚专家说了一个词儿叫宣传啊，宣传我就是告诉你对我最有利益的事情。 嗯， 那肯定不是做传播啊，我传播我可以把两方面层次都告诉你。所以我觉得到消费者买的时候，哪怕是你货比三家之后啊，你自己心里有个数，别大家一听到媒体上说什么的时候，我自己心里没数就去吹毛求疵，那其实对于自己的消费体验也不好。其实， 而且，坦白的说，这个事情其实牵扯的事情，刚才讲宣传传播。这都不是，就是这我们说厂商是一回事儿哈， 是， 就是媒体应该做的事情其实应该叫科普了，但是实际上我们很多的专业媒体在科普这件事情上做得很不好， 所以对不起，我们来迟了，今天我们就跟大家来做这个科普。 玉龙要登场。 你们今天讲这个事儿让我想起了我小的时候的一个事情，我跟你们讲讲，特别好玩。小的时候刚开始有可乐喝的时候，这是一个很新鲜的玩意儿。 嗯， 那个时候百事最早进入中国，我们家有了百事可乐，哎呀，开始喝了一段时间之后呢，我妈妈就告诉我，你出去买百事的时候一定要买上海产的，不要买重庆产的，也不要买成都产的，因为上海产的要比重庆产的和成都产的好喝。哦，我就下意识的觉得啊，这个很好喝，很好喝。于是我以后就买可乐，就总是要奔着说，哎呀，上海的很好喝。后来我长大了，我才了解到，其实哪个厂生产的可乐，大家都是按照一样的方法，原浆到了中国， 对， 再进行二次的分装等等等等。我才明白，哦，其实这个就是一个以讹传讹的说法。也不知道我妈妈当时的这个说法是从哪来的。这个事儿。今天我想了起来，就跟我们来说这个手机是一样 的。 大家现在觉得这手机有差别，其实很有可能是一个心理上的差别。第二点，我们在不知不觉当中成为了手机的专家，你我都能讲出一些手机的型号来，但也许我们没有想过，我们怎么就突然变成了专家？ 而且你所指的专家的信息，也未必是100%完全透明和真实的信息，它总是会被一些刻意操作的传播方藏着掖着了一点私货。 而且在你成为专家的时候，可能都没有想到，也许真的是有人在不知不觉当中操弄你，成为了一个他想让你成为的专家。今天我们跟大家来科普了一下手机这方面的事情啊，最终还是要看自己 对 内心的体验啊，遵从内心要比各种各样的参数要重要多了。谢谢二位做客这一期的照亮新闻深处，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主持人玉龙，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整点快报，明天相同时间照亮新闻深处咱们接着聊。